北侧唱着歌，弹着banjo，不远处沙漠，我们才刚刚经过，路两旁子弹丢的颜色，就有种辽阔的快乐，我还记得。边走边说边叫着你，说边弹边唱边微笑，看我天天在那里的光被堆砌，要你路过加坡湾，感觉被融化。我擦，开启鲜花，我将所有的